就像这部电影当中男主和他的伙伴们组成的帅哥帮在每周六的夜晚狂舞一样，不管在哪个年代，舞池里播放的音乐一定是当下年轻人最趋之若鹜的。 Know your eyes in the morning sun,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and the moment that you wander far from me, I wanna feel you in my arms again. 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Disco 的复兴实际上代表着年轻人对那个极致时髦且精神充实的都市感的追求。回到八十年代，这样的态度就藏在刚刚进入亚洲的 Disco 音乐里。 是张惠妹翻唱高凌风的作品《夏天的浪花》。这首经典的 disco 作品的原版来自于英国乐团 Electric Light Orchestra Last Train on London。夏天的浪花如日中天，而在这样的气势下也带动了 disco 的热潮。在接下来的84到86年，一个叫做张强的北京女孩出了19张专辑，对，你没有听错，是19张专辑。她成为了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华人歌手，被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女歌手第三名，超过了惠特尼休斯顿和邓丽君。 来自罗马尼亚的女孩，来自罗马尼亚的爱，就像多瑙河的波浪，它也可能被伤害。来自罗马尼亚的女孩， 自罗马尼亚的女孩，黄玫瑰一样的盛开，终于流下一滴眼泪，再也不要被伤害。罗马罗马尼亚的女孩，阿斯巴尼亚的男孩，他不接受他的爱，等待他的王子来。罗马罗马尼亚的女孩，布加勒斯特的摩德湾，他将得到他的爱，等待他的王子来。罗马罗马尼亚的女孩，罗马尼亚的女孩。 在那个年代，他是唯一的中文 disco 歌手，张强对高音的处理直白地打破了年轻人对流行音乐的理解，用他自己的方式定义了什么是 disco。 而2013年的这一首《罗马尼亚的女孩》也终于可以让你找到和老爸的共鸣。 你不能知道，每当disco音乐一响起。

果说夏天永远不会结束，是对80年代夏天最好的一句解释的话，那属于2000年之后夏天的歌曲，所传递出来的状态就是，每一个夏天都是唯一的，因为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曲，在时间轴上对于我自己来说，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记忆切片。你生命里的每一个夏天都是唯一的。复刻唱片行，复刻唱片行，回到你的夏天， 回到你的夏天。 在这个世界上，夏天的歌曲实在是太多了，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重要的时刻都发生在夏天，比如说毕业、入学、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去工作。总之，夏天是一个把生命当中的开始和结束都极致放大的时间，而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所听到的歌曲会更容易让我们重返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年纪。 窗外的雨刚刚停，午后气息浓浓的才散去，迷迷糊糊张开眼，刚刚的梦我似乎在一瞬间看见你。 Oh my god， 已经不知多久没想起。 2000年到2003年这三年多的时间当中，孙燕姿一共发行了7张专辑。在那个时候，歌手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好好的唱歌就可以被很多人喜欢。而在那个潮湿的夏天里，我的消遣也蛮简单的，在写作业的时候打开一盒磁带，放在 Walkman 里面。 起玩，怕伤都无法再忍受，索性闭上了双眼，让想象任意改变，场景两个人一起散着步，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遇到心跳 夏天都是唯一的。在2002年这一年，和孙燕姿一起斩获最佳新人的叫做周杰伦，他自己的歌曲虽然没有带夏天两个字，但却特别喜欢给别人写夏天的歌曲。除了刚才听到的夏天的风，在那个夏天里你应该还会听到过 像弯弯的彩虹，在这片天空，云朵就是我，随时随地环绕在你四周。和地上的风筝拉长自由，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爱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山雨有我肩膀靠。着急的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在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个夏天 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 来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们小心呵护守候，山雨有我肩膀靠。谁会着急地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载着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段夏天 今天我们跟随着时间轴一起来听听那些献给夏天的歌曲，来回到属于你的青春年代。 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惊鸿一般短暂，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